快报。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这是来自831乐团带来的无尘雾爱啊。在前两年因为台剧想见你呢，让831这样的一个乐团再次的回到各位的视线当中了。其实你没觉得他刚刚这首歌曲特别有五月天早期的那种啊硬核摇滚的风格吗？一种唱着青春的，然后呢唱着那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同时又对爱情有着非常非常执着的热情和追求啊。 OK， 继续来听歌。在我们的活力派歌单当中还有很多的直播当中的音乐，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四毛。 小心，对付你让 手心机不理你，看看谁先赢。你说这是合理的怀疑，你说这是爱我的证明。少想占有欲，别自己骗自己，我要用冷暴力冷冻你。 Jesse McCartney 带来的一首歌曲 So Cool 啊，本身也是出生于纽约，然后呢从小参加各种这种音乐剧演出的一位歌手啊，非常有意思，在16岁就开始正式出道了，然后呢发行的专辑呢，当时04年的时候第一张个人专辑 Beautiful Soul 啊，迅速在全球世界范围内卖出了150张，然后后来也是在各大地区包括那些榜单当中夺下了冠军宝座，甚至包括像 Hit FM 啊、飞碟啊，包括一些很多很多的这种音乐电台，包括在我们974里面其实也有多次的打歌啊。 Jesse McCartney 带来这首歌 So Cool， 也希望在这个夏天呢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清凉之感。 OK， 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发现。 Inside, inside. I'm sour candy.

前单身享受单身，当恋爱才值两个人。 朋友般拥抱，耶！你说的对。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我们来持续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在今天7月25号周日的一个赛程啊。今天呢，在上午呢是有女子曲棍球，中国对日本，包括还有在下午1:50的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以及还有女排啊，最关注的就是女排了。下午的3:25女排的小组赛，中国对土耳其。当然了，游泳这边的多项预赛，包括乒乓球混双的半决赛，也是在今天陆续展开的。还有呢，像男子的3人篮球，荷兰对中国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在电视当中直播给各位。同时举重这方面呢，我是比较关注啊，在下午的3:15呢，男子这边61公斤级的决赛要开展了。那么在6:50是男子67公斤级的决赛也要开始了。所以看看在今天啊，在这一天当中，我们这边中国的这些运动员们能够夺得哪几项金牌呢？我们共同期待吧。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活力派，为你解读更多的东京奥运会。 Somebody who can feel it too, do you? If you do, I can take you up higher than the moon. Wanna come along, wanna give you that view, it's true. All this raw emotions flowing through me, got me electric. Now my mind is open with the music, it's automatic. I gotta be real with my, I can't even deal with my, I can't even deal with my.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Fulfilling your needs. 还是没见到任何你的影子经过。后来到操场打棒球，又被投几十颗好球，还被同学笑你今天好弱。我很失望的摇了摇头，发现你站在我背后，轻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你爱我。在那瞬间我的心情就像是阿贝中了乐透，想要牵着你飞到外太空。蓝天的群体说不出的心动，清凉的微风，你发梢摆动，幸福气味将我紧拥，好想在这一刻留下些什么，你是否与我相同。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看你无奈欲带失望的走开，仿佛活该我一个人默哀，是我乱烧得太快，或谁误会了期待，那不自觉的疲态，结果还能多意外。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就停止继续互相伤害。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原谅我亲手还你未来。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 是继续互相伤害。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原谅我亲手还你未来，沿着悬崖抓紧不是小心翼翼的徘徊，以为终将释怀。别再责怪，我们都学不乖，差点俱分惨败。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就停止继续互相伤害。你想要的不是爱，你想要的不存在，原谅我亲手还你。 Hey, baby, and we don't mind all the watching. Hi, trying to get a good look at it. Ooh, so thick. Now I know what it called it. Daddy. And oh, shit, so sick. Got a hit and picked up a habit. But that's alright. Cause you're all mine. Oh, go on, show 'em who you call daddy. I guess they're just not cause, girl, they wish they had it. Ooh, my killer, my killer. Yeah, you're a classic. And you're all mine.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间歇性的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另外最近降雨频繁，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